我们习惯向外界获得一种自信或者一种富足啊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。可是我们应该学会啊，跟自己发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魅力，收拾得好看一点，事业上独立一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安全感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《陌生人》。深爱一个人，我们要学会一件事，就是阻止自己，不要把他当成全部，不要把所有的话都跟他讲，不要把所有的秘密都和他分享。你投入的多了，就会慢慢的忘记自己。没有自我的人在爱情当中是没有位置的，唯一的结局就是爱情把你捆得很紧，你逃不开，最终击碎你的梦幻。 再歌舞升平的城市，忍不住回头看我的城池，在我手的酱油丢失， 我叫喵喵， 叫亮亮。 他的幼稚，我的固执，都成为历史破的城市。

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是 Michael Jackson 创作的一支单曲，它发行于1983年，是 Michael 打算献给母亲的作品《站立》专辑当中的单曲之一。主要的灵感呢，来自于一位非常漂亮的19岁湖人女孩，她是洛杉矶湖人篮球队的啦啦队长。这首歌曲当中的贝斯 鼓啊、哦，它的声音选择呢都是来自每种乐器的很明晰的一种微调，正是这个组合使得这首歌成为了舞曲劲歌，几秒钟之内我们就会认出这首歌来，而且很可能他们已经很想要跳舞了。而这支歌曲的 MV 当中啊、哦，我们可以看到 Michael Jackson 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垫脚站立的定格表演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佩蓉，只要你快乐。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 尝试无法强装往日的笑容，想不透每次为 歌坛当中有很多歌手，他具备了一些唱作实力哦和天赋的嗓音，可是呢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的知名度哦始终打不开。就好像我们刚刚听到的《只要你快乐》的演唱者汪佩蓉，出道已经很长时间了。1998年，他的一首《请你》恰恰红遍了两岸三地，可是很少的人能够说出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哦，就是汪佩蓉。而刚刚听过的。只要你快乐是他在2005年的作品，更是把他独特的唱功和创作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有着天赋的嗓音，成为了滚石20年来首次签约半年就帮他发片的新人。当然现在他已经不是新人了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，月亮代表谁的心。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，只是也有一点亮，爱忽然难舍难放，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，什么誓言都不要讲，我都吻在你肩膀，

去的路有些黑暗，担心让你一个人走，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，不能分担你的忧愁。如果这样说不出口，就把遗憾放在心中。 悲伤留给自己，人真的要学会承担。当自己一天天的成长，我们所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多，其中也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特别不擅长的、不喜欢的，甚至